系翻嚟啦，系继续啊！今集嘅第三节啊嘅历史启示录啊，系我荣少啊， 系阿伯， 系啦，咁啊，继续讲一讲啦。今集嘅叫做咩啊？ 惨无人道嘅 人祸大饥荒啊，系啦，好啦，咁啊，我哋都科科啦，哎呀，系啦，啊，上官系啊，我哋支持者啊，上官真系好好，唉，一路都支持我，啊，咁其实可能上官有啲章节都会听过之前讲嘅嘢，但系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有啲题目咧，我就可以集中去諗一諗，思考一下。咁同埋呢，真係想講講啦，可能講緊榮少做埋呢一集，再下一集呢就講緊係我哋呢個 歷史啦， 會停一停啦，呢、這個私心就停一停啦。咁下一集呢，我哋真係會有特別嘉賓嘅。咁馬關子先啦，到時候大家就會知㗎啦。好，我哋到第三節呢就講另外一個叫做人禍大饑荒啦。好，去第一幅圖先。係啦。人民公社万岁！嗱，中间嗰个大唔系妖啊，系大跃进啊，总路线，即系当日咧，佢哋系讲紧咧，呢个三面红旗嘅三个方向，总路线、大跃进同埋人民公社，咁当嘅三个唔同嘅一个政策啦，系人民公社就当然系食大镬饭啦，咁到阵间我哋一路讲咧，就会大家会知多少少噶啦。好啦，问题嚟啦，点解我哋会话人祸大饥荒又关呢个事咧？ 因为其实好老实咧，你除咗战争之外，其实一啲政府嘅政策咧，施放错咗嘅话咧，咁亦都系会令到一个叫做好大嘅灾难发生嘅。 系啦，嗱呢一件事咧，其实头先我哋第一节讲啦，嗰、那个零格勒围城战啦，以数字嚟讲啦，吓死300,000人， 系啊， 好惨烈。 系 上一节讲呢个咧，短短系讲紧五个月嘅围城嘅长津围城咧，都死咗30,000+人。 系， 但系咧呢、這个大跃进导致到嗰个叫三年括弧天然灾害。 系， 其实系咪真系天然灾害咧？咁大家就会 自己判断啦， 判断啦，系啦。咁、呢三年入边咧，据统计咧，死咗大概咧系，即系呢个系历呢、這个入呢、這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嘅，约莫系3,800,000人。 OK， 十倍 系啦，3,800,000人咧，大家想象下咧，大概有五个香港咁多人啦，而家700,000人嘅都市咧，系啦，七五三十五五系啦，咁就系啦，咁多嘅人都系死绝嘅。好，继续去啊，系啦，当日咧，点解叫做搞个人民公社出嚟咧？就因为当日咧，希望将所有嘅生产咧就全部包晒落喺集中化，咁、就我哋叫做搞一啲叫做集体嘅农庄。其实咧喺20年代咧嘅苏联发生过嘅，都系导致大饥荒嘅。就算系乌克兰一个产粮区咧，都系饿死好多人嘅。但系呢一样嘢咧，历史系我哋做乜嘢咧？就唔系爱嚟，对于当权者嚟讲，就唔系一个教训，历史系一个运用嘅一样嘢嚟嘅啫。 系， 即所以咧，我哋点解成日都话有要历史好紧要？嗱，呢幅图咧最得意嘅地方咧，大家睇下， 好似好开心咁样。 喺人民公社食饭啊嘛，因为躺喺肚皮食啊嘛，咁就去到人民公社食完之后咧，就帮集体农庄做嘢。 嗯， 咁我哋每一次咧食就不停咁食，但系做咧，你知集体嘅嘢唔系关于你自己私有利益事咧，就梗系 做。做， 所以有句说话咪叫做啊36，唔做啊36咯。嗱。最得意呢幅图咧，你睇下呢个相咧，后边有个身199嘅人。 嗯， 其实当日咧，直情咧，佢哋呢个左派左到嘅地步，就系连人都尽量唔用名啦、叫做 数 字代替啦。 系、okay ， 譬如话28就系 Albert，、可能29就系荣少，咁、就变咗就以后唔叫 Albert 啦。我都几好意头啊。 28啊，二发啊，你二发啊，29咁啊，我要举手啊，荣少啊，到啦咁啊，唔好讲荣少，我29咁啊，即系变咗呢一个地步啦。咁就其实都几同人性呢样嘢咧有几大嘅分别噶。好，去埋第三。系啦，人民公社嗰都系个政策啦，就系、人有多大胆就地有多大产。咁啊，工业咧就学大兴啊，农业学大寨。咁样宣传嘅就希望全民动员就搞好嗰个农业佢。咁到最尾系咪搞好咧？咁继续去图啦。 系啦，咁好啦，呢件事系乜嘢呢？叫除四害运动啊，就发生喺500年嘅二月啊。咁啊，有四个系咩呢？老鼠、麻雀、乌蝇同埋蚊啊。咁有啲人话咧，后来曱甴都算系嘅。咁啊，除四害咧，咁啊，啲人你知啦，集体主义就系打一样嘢，个个都去打啦。好啦，继续打麻雀啦，真系打麻雀啦。好，继续去逃啊！系啦，少先队啊，小朋友们为消灭麻雀增加粮食而斗争，即系话佢哋觉得粮，佢哋觉得粮食。 产量有限咧，系因为呢种物种 去食 食咗嗰啲谷种啊嘛， 系啦，冇错啦。但其实后来系咪咧？好，继续去淘啦。 即系对据我所知，梗系唔 系啦。咁跟住你啊，见到好开心啦，打咗啲好多麻雀翻嚟啊， 有得食，有得烧， 继续去 淘啊，烧麻雀肉系咪？ 继续去淘啦，系啦，系啦，好，问题嚟啦。咁咧啲麻雀咧杀晒之后咧，原来发觉。冇嘢除虫啊！天然嘅除虫嘅麻雀都冇埋，后来系喺苏联度买翻啲麻雀翻嚟咧，就重新喺中国嘅大地神州大地再培育嘅，因为实际即你知成个我哋叫食物链啊， 系啊， 成个生态平衡唔到啊，就成为咗生态灾难啦。跟住啲嗰啲农作物咧不停咁被虫咬，咁啊结果个收成仲有啲差。好啦，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种播卫星啦，好啦，种放卫星系咩嚟嘅咧？好，继续去啦。就是话呢佢哋成日都讲一啲我哋叫做生产嘅量提高，咩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啊，呢个包谷卫星啊，就其实呢个系一个假大空嘅风气。即係话我哋要超英赶美，我哋要几多年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计划。 卫星呢唔系好明。 放得高啩。即係佢哋呢一个呢一、哦這个呢一、這个嘅口号。咁不停咁啊，假大空就成日叫做乜嘢咧？后来你睇下啦，不停咁话亩产万斤， 系啊，我 不停咁咧，呢啲系乜嘢咧？叫做作大， 系啦。 因为点解咧？你越大嘅话咧，就上受到上头嘅 赞赏咯， 加去 系啦。 好啦，问题嚟啦，佢点解要做一个叫生产力嘅大跃进咧？就是、因为佢想多啲。用人，因为你之前咧，佢哋发生过咧，50年嗰段时间咧，即系50年代初咧，寒战，佢哋就中国就问咗苏联借咗好多嘅军火，咁要找数，系啦。当然啦，佢实都谂住攞多啲军火技术啦，但系人哋就真系俾军火你，就冇俾技术你，系啦，就唔俾技术你，即系一路斯大林拖，系啦。咁跟住就佢哋结果就系要找数嘅时候咧，就要发动呢啲咁嘅生产运动咧。你知啦，中国嗰个重工业唔发达，轻工业都系麻麻地，咁结果系。佢哋以农立国啦，中国系嘛、 就俾粮食佢度， 俾粮食啦，就 顶 数啦，咁啊、 okay、 不停咁用粮食去顶数。好啦，问题你啦，假设即系比如啊，你个公社，本身咧一年生产咧大概系1000担谷嘅，假设咧即系比如啊1000担谷嘅，咁跟住咧你为咗成日吹嘘自己提高个产量， 我有1万啦，咁样， 咁就冇一咁啊1500啦下年，但其实咧佢哋咧。不停咁耕种嗰个土地咧，其实系令到个土地加速贫瘠，因为你知土地呢样嘢咧，要轮耕就好啲噶嘛，或者你不停咁施肥，佢哋唔施肥，不停咁播种喺同一幅土地度咧，不停 种 耕， 种唔起啊， 结果咧就越种就越差。好啦，本来今年1000担，假设咁啊，放卫星。我哋下年一定会勤力啲，我哋做足一日之前做8个钟，而家做10个钟，做12个钟，喂，但个土地唔系咁样噶嘛，农业唔系咁样运作噶嘛，好啦，结果越做咧，嗰个土地越嚟越贫瘠，本来1000，下年变咗700，再后年变咗500，好啦，你本来1000谂住1500跟住2000嘅话咧，好啦，1000我唔攞你多，我攞你300啫，咁你1500咧照比例嘅话，我攞你500，但你下年你得700嘅啫。咁结果你得返200，你又唔够食啦。到咗后年你个土地更加贫瘠，仲得500嘅啫。跟住你要差唔多拱晒出去呀，都唔够你交条数呀。因为你諗住第三年呢1000、1500、2000嘛，咁上㗎嘛。到2000嗰时呢交晒500担，都唔够嗰个指标呀。咁你指标可能都系交30%嘅啫，咁你都起码交600出嚟啊！唔系、啊，你得500啫，交晒，结果啲人乜嘢嗌我咯，即系话不停咁上叫。最恐怖系呢三年咧，嗰、那个所谓嘅自然灾害咧，呢、這个系60年啦，一路都系其实中国都系有粮食出口嘅，好先得人惊，自己唔够食，但系粮食出口紧嘅，好继续去到啊！系啦，毛主席教我哋啦，闲时即系吃稀啦，忙时吃干啦，就因为嗰阵时候咧，就 已经唔够食啦。咁番薯啊啲杂粮咧，野菜咧就成日都去食嘅，因为唔够正常嘅粮食去食啦。啊，好，继续去啊，系啦，啲人做乜嘢咪食树皮咯，系啊，有咩食乜咯，继续去，系啦，你睇下啲树咧系食到咁啊，吓就佢得翻碌木个心系啦。嗰阵时候最得人惊咧，有啲省份咧，内陆省份咧系方圆几多百公里咧系听唔到有雀仔声。 斩晒啲树， 唔系系食晒， 食晒同埋 蛇虫鼠蚁都食晒啊！食咩观音土嗰啲啊？咩观音土啊？喺地下嗰度咧，搵啲泥，嗰啲泥系白色嘅，跟住咧就攞吸收啲白色嘅，认为食得嘅就塞落个口入边，就不停咁食呢啲嘢。结果系乜嘢啊？你食啲泥落去系屙唔到屎噶嘛？结果咧屙嘅时候，你搵只手指嚟挖个肛门先至能够排到便。如果唔系咧，塞死咗肛门咧就塞死啊！那个屎系啦，那个肛门塞爆而死。好，继续咧。嗱，呢一单嘢咧就好出名嘅，当年就系、是、公安嗰啲档案写明嘅，就是、人食人嘅状况啦。咁啊拉咗呢条友啦，咁啊咁啊，佢将自己嘅仔咧煮咗嚟食。嗱，你睇下佢又企喺度啦，隔篱嗰个系个仔嚟。跟住下一幅图啊，系啦，嗱，你睇下个小朋友咧，啲脚啊成咁就即系肢解咗嚟食嘅，继续去啊。咪上翻上一幅图先，唔好意思啊，对唔住，对唔住，系啦，上一幅图先吓。嗱，你唔好以为嗰个系身，个身食咗噶啦，嗰啲系手手脚脚，中间系一碌木，一嚿木，摆个头喺度。 系啊，我见到。 系啦，好，继续系攞翻。 好似一个伤，好似一个喺个箭起咁样。 系啦，人哋以为一个人唔系，嗱，你一个头啦，就侧边嗰度咧就有啲内脏啦，食晒骨啦，我继续去啊。系啦，好，问题你啦。头先呢啲就系叫做食嗰个人啦，系咪？嗯、好啦，呢啲咧就系一啲下葬咗个尸体啦、嗯，后来咧即系挖翻出嚟食嘅，因为冇嘢食，系啦、嗯，所以成日个状况都好凄惨。 嗰阵时系听过咧，系有逆子而食咯， 系逆子而食， 系啦，即系呢 翻嚟啊，翻嚟啊， 呢个就叫做比较点讲，唔有少少唔忍心食子嘅仔啦， 系啦，即系我仔俾你食，你个仔俾我食咁样啦。咁其实嗰个成个、个灾难咧，嗰、那个。整个状况就是说当你的生产不停地吹嘘加不到数啲人饿死咁跟住呢好多呢嗰啲叫做咩呢嗰啲叫做领导啊、 嗯、 知道唔掂啦咁佢呢一定要上报佢真係有人死啦嘛。咁、 啊、 死初头呢个人民公社呢就仲有饭食嘅。交交公社都冇存粮冇嘢食。你又唔准私有存粮。咁成日都有人嚟搜刮你啲存粮睇下你冇。冇、嗯。咁因为佢哋自己公社都要运作啊嘛，咁继续喺度开门，但冇嘢食嘅，咁你又要去做嘢，跟住做咗啲人冇力就去唔到，跟住咪嚟调查，跟住发觉啲人饿死啦。喺一个报告书嗰度咧，就唔会写话饿死嘅，佢就话怎话死亡或者点样咁样，尽量都系隐瞒呢个事实咯。吓、啊，到直情咧有啲后来咧到个三年天然灾害最尾嗰年咧，有啲人系几恐怖咧，就系死绝啊！ 嗯，即系有啲地方，有啲地方系冇晒人， 即系成家冇咗啊！直情系死绝啊！嗰家叫死绝。咁嗰阵时候咧，最初嗰时当然啦，人民公社就一日两餐嘅，朝头早九点下昼五点就当当当当打个锣嚟食饭嘅。到后来就乜都冇得食啦。咁啊，啲人食到啲乜嘢咧？就系、是、公社都有嘅。后来即系到中后期提供系乜嘢咧？就是、野菜啦。 嗯， 你听下老啊。 嗯， 野菜其实系咩草啊。 嗯、 你话就话野菜其实系草嚟嘅，一啲好粗生嘅、粗纤嘅食物啦，花生壳啦，红薯皮啦，树皮啦，捞啲水草啦，树木糠啦，甘蔗渣啦，系啦，有蕉树头啦，呢啲全部俾佢拎嚟食嘅。咁啊，好啦，咁有啲户主。咁佢哋去人民公社都仲可以攞到啲嘢食嘅时候，但系当然啦，咩红酒糟啊嗰啲，即系全部都唔系正常食物啦、嗯。但系佢都要食噶，咁跟住好啦，分嘅量越嚟越少，去人民公社攞嘅量，咁你都要食饭噶，咁、嗯、就开始抽生死签啦。OK， 咁睇下边一个抽输咗，就嗰个人就有都要饿死，而其他人就分出去嗰份食物，咁抽，可能到最尾抽到最尾剩一个。但佢哋唔可以俾人知道喺屋企死嘅人，所以一路都闩埋道门，有人外出，但唔可以俾人入嚟做探访、嗯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个食物个存量会更加之少，即系食物攞个量啊，更加之少，系个配给更加之少，系啦。咁啊， 为咗咧，佢啲土地肥沃就唔好嘥啲尸体啦。除咗食之外咧，咁有啲状况就系、是，将啲尸体煮烂，咗我哋做肥料都有嘅，系啦。咁公安入边咧，咁当日咧，佢就好多嘅文献咧，到今时今日都仲有记载嘅。咁佢哋点样会清理尸体咧？就佢哋通常咧就系、是，为咗防止啲人误掘出嚟咧，系公安局咧系指定系点样去处理尸体啦？处理成，因为真系惊，咁就有人咧将啲人肉咧就充当啲猪肉去贩卖嘅。咁啊，但系唔好以为食嘅人肉多，个人咧就会真系生长健康，唔系嘅，因为人食人肉食得多，其实个人都会死，因为系营养都系唔均衡嘅，系啊，所以哇。唔好唔 sad 啦， 人 真系好 sad 喎！你讲 人系应该要食杂粮啊嘛，其实人类系食杂粮啊嘛， 要咁同埋咧，最紧要就系连城市咧，当然你粮你农村都唔够食物啦，咁城市啊更加都唔可以即系生存到啦。咁后来都系阿刘少奇啦，就翻去乡下见到都系唔掂，到最尾就系、是、用呢、這个。三紙一包嘅一個政策啦，嚟解救呢啲咁嘅殘局啦，呢、這個三面紅旗嘅殘局啦，即係自由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啦，同埋包山到户啦，咁希望救活個經濟。咁呢個亦係咧文化大革命咧，阿劉少奇俾人批鬥嘅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導火線啦，即係一條 原因啦， 所以都。即系好好惨啊！成件事情都系我哋一谂翻，我哋中国人咧好多呢啲苦难。咁但系呢个世界上，呢啲人祸啦，大饥荒咧，系咪会停止咧？我可以同大家讲系，并不会停止嘅，系继续会发生嘅。好啦，咁下一节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讲咧，仲有啲咩人祸嘅大饥荒？我谂下一节 第二个国家噶啦， 大家更加会有兴趣对呢个国家去研究一下。好，转头见。 神秘变沙， 好，转头。